天，一切都已成就，我们再回到曾经熟悉心爱的小镇。 算一句用

受红尘多作弄，

你就消失在我的面前，那些山盟海誓的话已经不见。冬四环的雪照亮寒冷的黑夜，曾经你在我身边陪着我一起取暖。冬四环的雪见证你我的誓言，如今你已消失不见，留下我 都要留在心中。